选，请你还给我。我错了，灯红酒绿，不该将你放弃。如果有谁见到我的爱人，请你告诉他，我累了，茫茫人海，爱的原来还是你。谁见到我的家人，请你告诉他，我醉了，不该不想，不愿让他们伤心。如果有谁路过我的故乡，请你听一听，我走了，山岗上是否还有人在歌唱。如果山不再高，不再歌，不再远，如果水不再深，不再静，不再长，如果海还有梦，还有真，还有纯，如果心不再伤，不再冷，不再疼。家人，请你告诉他，我醉了，不该不想，不愿让他们伤心。如果有谁路过我的故乡，请你听一听，我走了，山岗上是否还有人在歌唱。如果山不再高，不再歌，不再远，如果水不再深，不再静，不再长，如果海还有梦，还有真，还有纯，如果心不再伤，不再冷，不再疼，如果山不再高，不再歌，不再远，如果水不再近，不再长，如果海还有梦，还有真，还有纯，如果心不再伤，不再冷，不再疼。如果有谁见到我的扣弦，请你还给我。我累了，茫茫